你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，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，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受了锻炼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，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智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，

陈绮贞的太聪明了，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，爱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，

有些爱只给到这儿，真的痛了，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与不开心细数着。你再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错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。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，要怎么听呢？ 你的绘画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起本卷帮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拉扯，我还爱你呢，但你断断续续唱着歌，假装没事了，时间过了走了，爱情面临选择，你冷了倦了，我哭了，你开始得不快乐，你用卡片手写着，有些爱自己打着，真的懂了，怎么了？你累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